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。醉了几彩霞，船儿摇过沉睡不说话，水上温柔何处是我家？船儿摇过沉睡不说话，随着歌儿航向梦里的他，醉个轻轻唱呀不说话， 轻轻唱呀不说话， 水上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唱不休， 轻轻唱也唱不休。 野花飘过，歌声似水流。船儿摇过，沉睡不停留。 摇 到风儿吹过，点亮个秋。船儿摇过，沉睡不停留。 摇过，沉睡不停留。 鱼儿双双结伴水里游。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水下温柔来到天亮的秋。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唱的声悠悠， 谁的船歌唱的声悠悠， 谁家姑娘水乡翻边走， 谁家姑娘水乡翻边走，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呀， 谁的他呀不说话呀， 谁的他呀回处是我家， 是我家。 接个头上带着杜鹃花， 头上带着杜鹃花， 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沉睡不说话呀，水上温柔何处是我家。